外国媒体在7月2号和3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白班策划打造反朝制裁施压气氛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俄罗斯的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伊朗的伊朗通讯社、伊朗号角通讯社、埃及的今日埃及报、日本共同通讯社和民主刚国全国逐地思想研究委推网站报道和上载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回答的全文或摘要。